第65集。许年失算了，沈直并不会拿着住院单来许爷面前装可怜卖惨。头越来越昏，许岩掏出钥匙对着锁孔戳了半天也没戳进去，烦躁的快要骂人。最后一直没说话的沈直从他手里拿过钥匙打开门，门一开，许岩就睁开沈直的怀抱，跌跌撞撞地冲进洗手间，跪在马桶前狂吐。他有段时间没放开喝酒了，今天猛灌下去这么多，有点受不住。沈直走过来蹲在他身边，拍着他的背，一边伸手按下冲水键。许岩双眼通红地盯着马桶，水流的漩涡带走污秽，吐掉了，冲完了，就干净了。沈直起身拧毛巾，用漱口杯装了杯水给许岩漱口，又拿湿毛巾替他擦了擦嘴角和脸，最后他把许岩扶起来。 回房间休息，我去煮点热水。 许岩非常顺从，他的酒品优良，喝醉之后从不闹事，不大声喧哗，除了反应迟钝，其他方面都很让人省心。看许岩安安静静地在床边坐下，沈直开了空调去厨房煮水。他刚一走，许岩就往后栽下去，天旋地转，他感觉电灯在天花板上跑来跑去，看得人不爽。沈直的外套搁在后背，许岩伸手把它扯出来甩到一边，有个黑黑的东西从西服内侧口袋里掉下来，啪一声砸在胸口。许岩摸索着把它拿起来，是个钱包，他记得这个钱包，万宝龙的一款黑色折叠皮夹，大概是快6年前他当作毕业礼物送给沈直的，背面上有他特意让专柜压印的字 SZ。 翻过去，那两个字母还在，只不过没有刚买来时那么清晰了。当初他把钱包送给沈直的时候，沈直怔了一下，直白地说， 我没给你买礼物。 买了就有鬼了，许岩压根没指望。 那作为补偿，你现在就把钱包换掉。 沈直倒是没拒绝，把原来的钱包扔给许岩。 随你。 许岩惊讶于他的好说话，随后立刻把旧钱包里的卡都换了过去。后来沈直一直在用这个钱包，许岩也不知道他是懒得换还是懒得换，总之这么看来，这个钱包挺耐操的，质量很不错，虽然旧了不少，但没什么明显的磨损和裂痕。翻来覆去的看了会儿，许岩准备放回去，但大拇指不小心挤进皮夹对折缝隙里，把它撑开了。跳进视线的是照片夹层中一张很显眼的蓝底一寸照，照片里的男生眼尾和嘴角带笑，眼神明亮地看着镜头，是大学时期的许岩。根本不用猜测沈直是通过什么途径拿到这张一寸照的，因为照片的边缘残留着1/4圈红色印章痕迹，摄影协会，会字只剩一半在上面，所以照片是从大学摄影协会的证件上撕下来的。许岩一毕业就搬进了沈直家，那些乱七八糟的志愿者证、献血证和各种证也都塞进了他家。证件照后面还有张照片，许岩把它抽出来，发现是拍毕业照那天穿着学士服的自己，侧脸抱着束花在笑。胶没对准，画面有点点模糊，右下角甚至还有半个路人的脑袋。从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看，照片应该是匆忙拍下的。他和沈直不同系，拍毕业照的日子也就不在同一天。他拍照的那天，沈直要去公司开会，而沈直拍照时，自己正跟上司在外面出差，两人于是刚好错过。 许岩曾无数次叹息，怎么就没能亲手拿单反给沈直拍毕业照。无法解释这张侧脸照是怎么来的，是那天明明正在开会的沈直拍的，还是其他人拍了之后恰巧传到沈直手里的。总之他被洗出来了，剪裁成合适的尺寸放在沈直的皮夹里。透明膜上有被照片边缘微微撑起的凸痕，内侧被相片覆盖的那块皮质颜色比旁边的更深更新，证明他们放在里面的时间并不短。许岩的神智在此期间一点点变得清醒，又一点点变得糊涂。他以为已经过去很久，但其实也就五分钟不到。等他把照片按原样放回钱包，再把钱包放回沈直的外套，房门被推开，沈直拿着一个玻璃碗，里面是剥好的橘子和切好的梨块。 先吃点水果。 沈直走过来，单膝跪在床前，许岩的同仁跟着他的动作转。一半橘子送到嘴边，许岩不张嘴。沈直换了个梨块，但许岩仍然不张嘴。 想吃别的？ 许岩不说话，抬手揉眼睛，没揉两下手就被沈直拉开了。许岩用力眨眨右眼，嘟弄了一句 痒。 沈直就伸手盖在他右眼上，指腹很慢很轻地在上面揉，另一只手还握着许岩的手，想再抓紧一点，又怕许岩反应过来会把手抽走，所以只是虚虚握住不用力。 好点了吗？ 许岩慢慢把眼睛睁开，右眼有点红，但不痒了。 要吃橘子。 酸酸甜甜的一半橘子被喂到嘴里，许岩嚼了几口，问了一个从刚开始就该问，但其实问了也白问的问题。 你来干什么？ 来看看你。 上星期才见过。 不够。想天天看见你。 许岩迷迷糊糊地看着灯，醉醺醺地哼笑一声。 你可能没经验，备胎的基本素养之一是知足常乐。 沈直呼吸一顿，不知道是该为许岩允许他当候补而惊喜，还是该为备胎这两个字悲哀。那毕竟是他自己亲口提议，在精神崩溃之际，他唯一的想法是不能失去许岩，所以哪怕以这样的身份存在也可以。只不过清醒之后，沈直想他是完全不知足的，可好不容易等到许岩松口，能被允许往他身边迈一步，即便要吃苦心酸也都是应该的。沈直拉起许岩的手，让他手心贴在自己的侧脸，在上面轻蹭几下。他看着许岩，目不转睛。 那你给我点甜头吧，让我学着知足。